咦，睇嚟你好似睇紧 My Radio 嘅节目喎。 系啊，我睇紧郁敏踩场啊。 哦。 唉，不过我都担心紧，迟啲过英国做嘢冇得睇啊。 咁啊唔会，呢、這个直播同埋重温环球全个地球都有睇噶啦。 咁就 very good 啦。 大家可以经 PayPal、PayMe、转数快或者 Patreon 缴交月费。在这里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的月费计划。付费支持自由发声，请支持 MyRadio。 郁敏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Hello， 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的7月21号。721元朗恐怖襲擊事件的三周年，所以今天第一節呢就要講一下這件事啦，大家今天上 Facebook 你都看到全部都是講721的啦，是不是？那在香港在地那些人就不敢講啦，費事又被人拉，講都可能有罪的，而家是不是？那我們就不能不講啦，是不是？那有些人也都迂迴折曲咁去曲迂迴曲折咁去講721都有。我哋而家就翻嚟台湾呢个直播室度做直播嘅，今晚系啊，咁今晚咧第一二节讲721呢个节目咧，即系讲721咧，咁就一定系黄标噶啦 ，OK 啊，因为会有一啲所谓暴力镜头啦，第一就粗口啦，系咪？咁我揾翻条旧片系2019年7月22号。即是郁敏踩场在香港做的，郁敏踩场三年前在721发生之后的这个第二日那条题目呢就台长起的，其实有个错字我都费事改，必须的衰字就不是这个衰， OK？ 那就何君尧黑社会行为令人发指，必须追究到底。咁另外仲有一條片咧，就全程鏟佢嘅，成百萬人睇嘅嗰條片嗰陣時，係嘛？咁呢條片咧就黃標嘅啦，一定就 OK。咁而家你上翻呢條片睇咧，即係你喺 YouTube 揾翻我呢條片嚟睇咧，即、就、係、是、我對呢個721嗰個評論啊，同埋開曬名嘅我，包括石敬全啊、石鏡全啊、何君瑤啊，開曬名嘅啦，已經係係嘛？咁何君瑤吹我唔唱啊，嗰陣時我人喺香港啊，唔見佢告我，係咪？咁好啦，呢段片而家如果我哋喺呢度剪輯出嚟播呢，又係過唔到關嘅，其實就咁、啊、但係咁你即係我都諗緊喂要唔要播啲出嚟，咁都唔使大家自己就即係上 YouTube 睇啦，不過限制級你又要 login 啊，譬如你有個 YouTube account 又要滿18歲，咁你撳呢條片呢就，所以點解得返40幾萬呢？係咪呢40幾萬嘅點擊率呢是三年前的40多万，而家你揿上去都是40多万。咁我可以喺度预告，今日而家我而家做緊呢个节目呢条片呢就一定黄标嘅，话俾你听啦，又唔见好多银㗎啦。咁但係都冇所谓，咁大家记得睇呢条片嘅朋友你帮我分享出去 ,ok? 吓嘛。最紧要就係呢样吓嘛。同埋如果你未即係仲唔係 YouTube 嘅订户嘅话呢，即係我哋呢个频道嘅订户嘅话呢，就唔该你嗱嗱臨即係訂閱啊，同埋撳鐘仔。咁而家咁多人睇 YouTube， 個個都知點做㗎啦，係咪？咁而家297,000+，仲差2,000+先夠300,000，係嘛？咁因為我人喺美國成2.5個月啦，係咪？咁因為時差嘅問題呢，咁又即係自己用部手機啊錄咗，咁跟住 upload 上 YouTube， 然後我哋即係兩個同事就先至幫我哋做後期，就俾大家重温喺 YouTube 嗰度啊。咁、那個效果梗係冇而家咁好啦，係咪？嗰、那個一個鏡頭，我哋而家呢度喺廠裏面有三個鏡頭啊。咁我呢兩日咧就個情況稍微好啲啦。咁我哋即係3+4咁就即係而家。其实3+4咧，即系另外呢4日咧自行管理可以翻工嘅 ，OK。不过咧就要筛检啊，咁我哋都系阴性啊，咁啊可以翻工，咁而家翻工 ，OK 啊。咁啊头嗰3日咧就在家隔离，咁啊而家咧就呢个3+4嘅第4日 ，OK 过埋今日就收工，可以出去。咁其实平时都可以出去噶，不过唔可以坐公共交通工具 ，OK 啊。同埋咧，人多嘅地方唔可以去啊，但係可以翻工啊，咁所以我哋 即係守法啊，嚟到呢度要守呢度嘅法律啊。嗱，講起七二一，嗱，我就喺7月22日，我已經形容呢個叫元朗恐怖襲擊，因為用任何嘅國際標準，係嘛？一班好有組織、好有隊形、著埋制服嘅鄉黑，係嘛？即係如果你放大每個人個鏡頭，喂，邊個隔屎都可以揾得到嘅啲差佬，啊？我嗰陣時已經係好清楚，即係喺7月22日，我成件事個真相嗰陣時我已經講咗嘅啦。嗰陣時仲未有鏗槍集啊，鏗槍集嗰啲咧就係屬於調查報導好深入，係嘛？即係用一個即係專業嘅新聞報導嘅方式，又查測又剩，係嘛？咁又調曬嗰啲 CCTV 出嚟睇，因為係香港電台啊嘛。咁而家鏗槍集有關呢、這、一個即係721事件，全部落曬架嘅啦。香港電台已經係變咗 CCTV 噶啦，係嘛？香港 CCTV 係嘛？呢啲真相咧就喂，所以而家喺香港電台做緊高層嗰啲都係冚家產嚟嘅。OK， 大家記住，全部都係共產黨嘅奴才嚟噶，為咗個飯碗冇辦法。OK， 全部落曬架，嘿，即係你咁樣可以毀滅到個事實嘅，毀滅唔到個事實嘅。老實講，係咪？3年前我已經開名嘅中聯辦嘅新界工作部嘅部長李記儀啊，你而家就算上去維基百科你都揾到嘅，係咪？我當時嘅講法就係、是、中聯辦落 order， 石敬全咧就喺嗰個石敬全咧呢、這個經濟部副社長咧就喺個集會上邊咧就講藤條教訓呢啲人，係咪？何君瑤咧？就做安排，係咪？落水嘅呢啲黑社會大哥啊，接 order 嘅，甚至收錢嘅，負責派錢嘅，係咪？全部都有名有姓嘅，有頭有面嘅，全部都係，係咪？所以我好簡單啫嘛，我今日條標題叫中聯辦石鏡泉何君瑤出口，警黑出手。喂，警方係有一段時間裏面，當呢啲白衣人去恐怖襲擊嘅時候，無差別喺西元朗西鐵站同埋元朗西鐵站嘅車，即係話地鐵車廂無差別襲擊，係嘛？警方係坐視不理，你打999打 N 咁多次冇人睬你 ，OK？ 跟住就話兩班人打鬥，係嘛？但係個事實真相即係歷歷在目。系嘛？你冇得掩饰，亦都冇得歪曲，系嘛？我就开晒名噶啦，中联办，系嘛？何君瑶咪立法会议员，系嘛？睇到噶啦，走去同啲暴徒握手啊，大佬，系嘛？英雄啊，佢哋，屌你唔关佢事，呢啲人可以冇事嘅 ，OK？ 系嘛？拉几个嚟交数凑下数嘅啫，告暴徒判几碌咁样啊？有啲啊走甩咗，啲元凶啊走甩咗，系嘛？啲大佬啊硬咗啦 ，OK？ 鄉黑主要黑社會有兩個單位、兩個社團，一個14K， 主要係14K， 其次就和勝和喺元朗噶啦，最大勢力噶啦呢兩幫人 ，OK？ 跟住啲警察，其實元朗你做得元朗區指揮官嗰啲，全部要同呢啲和勝和嘅大哥同埋14K 大哥要揸牌嘅，知唔知啊？呢、这個公開啲秘密嚟㗎啦，係咪？呢啲咁嘅鏡頭，呢啲咁嘅畫面，喂，有得三安白做嘅咩？係咪？嗱，我哋已經係嗰啲，哇，又打人咩嗰啲，唔出啦，係嘛？即係唔係又黃到唔恨㗎啦，係咪？咁但係而家都黃㗎啦 ，OK， 係咪？真相就歷歷在目，啲元兇就老神在在，乜事都冇，係咪？但係唔代表真係會冇事，係咪？所有呢啲人，包括我头先开名啲人，你都要付出代价嘅，系嘛？嗱，我哋喺即系呢本书啦，大家都有嘅，啊，即系睇我节目好多都有噶啦，啊。我哋喺讲呢个721事件嘅时候咧，有一段即系好简单嘅简介总结啦。成个过程我哋写得好清楚嘅，啊，喺呢本书里边写得好清楚，同埋有图片嘅，啊。在特區警察眼皮底下，元朗鄉黑7月21日有組織有計劃的進行懲治黑衣暴徒，有引號嘅啊，的暴行令人髮指。 在元朗西铁站，晴空者在车站大堂、月台、地铁车厢无差别攻击市民和乘客，引致多人受伤。这是彻头彻尾的恐怖袭击，也是香港有史以来最骇人听闻的暴力事件。然而警方在事发前后的冷淡对待及事后从闭路电视影片所见，实难摆脱姑息纵容香黑暴徒之嫌。令人愤怒的是，监警会在报告根据警方一面之词为其缓撤，警方只是在事件中低估情报而没有作出相应部署，没有及时澄清警黑勾结的指控。这个就好像很客观咁啊，系嘛？但系都系狼狈为奸，监警会。七二一事件令到香港这场反政府的己亥事变愈演愈烈，更加一发不可收拾。许多的沉默串谋者也开始改变态度，同情抗争者。这个呢，就是我哋用百零字喺呢本书度两年几前啊，用百零字去总结，即系呢一个新闻或者呢个事件，系嘛？嗱，你睇下维基百科又点讲啊？佢你啲人都可以上去改嘅，系咪？咁但系佢要你啊，即系有个来源嘅，系嘛？即系头嗰段嘅啫，大家可以睇下。佢系元朗袭击事件，又称元朗暴力事件、元朗恐怖袭击或者元朗黑夜。或者七二一西铁元朗站事件、元朗白衣人事件、元朗白衣人无差别袭击事件，或者称为七二一恐怖袭击事件，是指2019年7月21日独立调查、捍卫法治、守护真相、重申五大诉求游行的当晚及翌日凌晨发生在香港新界元朗区的暴力袭击事件。在事件中，大批穿着白衫、部分有乡市及黑社会背景人士，在有预谋下手持武器，在鸡地及港铁元朗站无差别随机袭击途人和列车乘客，导致多人受伤，流血流披面。有女性被指袭击时遭到非礼，也有消防处救护员为伤者急救时也遭白衣人袭击。事件至少有45人受伤，当中包括孕妇，有1人危殆，5人重伤。袭击翌日亦有传闻指黑社会和白衣人将再次发动袭击，促使元朗及邻近的屯门商店和设施纷纷休业，提前关闭，市面冷清。袭击发生之前，建制派立法会员何君尧更称赞施袭者。虽然香港政府谴责港岛和元朗暴力事件，但谴责力度后者不及前者，即是谴责元朗的就不够谴责呢港岛的示威的个力度啊。被部分民众和政治人物批评企图淡化事件和歪曲事实。至于警方的角色受到极大争议啊，讲到呢度就得噶啦。啊，呢个就系佢第一段简单嘅描述，后边咧关于七二一事件有好详细嘅啊，咁大家可以上维基百科睇下，相对系比较客观啲嘅啊，点都好过王俊贤呢个契弟报假新闻。OK， 系嘛？休息一阵先。